北京人民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刻 子也柔情， 黎明前是这 听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银叶生。上集回顾。 佳琪，我又接了一个杂志的设计，所以又招了两个人。 是吗？男的女的？ 挺想你的，我主要是担心你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身边又是两个那样的男的。 怎么两个？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您在这儿认识业界的人多吗？ 我认识的不多，可是林青认识的很多呀。 中年男人争着一亲芳泽，这让其他亲不上的以为佳期是林青的姐妹，很想对她。她不能容忍有人把她和林青相提并论，而且还不选择她。 如果这世界上只剩下你， 临近雇来的那些女孩子都被辞退了，佳期要亲自接电话。喂，里面传出林青叫。 让他赶紧离开。 佳期连忙进手里的房间，醉醺醺的手里正在手机上和人对骂。 候机大厅外的天空很蓝，佳期趴在窗户上看飞机的起降。 安慰，林青的眼泪马上扑扑簌簌地掉了下来。 佳期买了几瓶水递给他们，然后佳期已经习惯了手里时常婴儿一般的表现，就那么任他埋着，自己则做 无人的跳舞。廖宇坐在一旁，心事重重地喝着酒，低头看着旁边的椅子， 好像在找。你指指凳子，又拍拍佳期。 佳期莫名其妙的起身，显而易见又喝多了。 廖宇看佳期那么醉，也跟着站了起来。啊，一块走吧。 佳期看了他一眼，很不欢迎。 廖宇回头劝佳期，行了，你别美了。好不容易有车停下了，廖宇强行把佳期塞。 不能喝了，你别说，我是不能喝，可我敢喝，服了吧？ 中年妇女喝多了，样可真够大的。 佳期很不高兴，站住了。 你说什么呢？ 我的季节， 二十七岁为什么是全球女性的黄金年龄啊？ 因为我27岁啊。 佳期站马路牙子上想了半天，我收获了一种直面惨淡。 他能做的只是伸出一条手臂搂着他，任他把鼻涕擦了他一胸膛。他安慰着他，可我呢，都吃烦了，只想吃素。然后我就知足了，知足常乐，哎，我就乐了。有一个现在上赶着要跟你结婚的男朋友，再说你学历也挺高，找不了特好的工作，但是找一个一般点的 呀，肯定不是为了事业。作为一女的，谁不把爱情婚姻放在第一位啊？ 我又老又丑又不靠谱的选啊，为什么就不给我一个你这样的又年轻又英俊？ 站在那劈腿器上，伸手叫廖宇：“ 哎，你过来， 我看看。你还真挺好看的。 廖宇从小到大听到这样的话太多了。不是什么都有机会似的。 这话让佳琪觉得很不入耳。 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呀？ 廖宇这不是一个意外。 佳期的口气是挑衅的，笑眯眯地问： 怎么着，小屁孩？ 年轻亲的，我就亲不得。我现在心里平衡点了。 廖宇使劲儿的。 心里就不难受吗？ 说完这话，佳期想了想，仔细体会了一下自己的感受。 后来廖宇不知道自己想什么了，只觉得确实想起了什么，他来不及细究。怦然心动，心疼极了。然后他们莫名其妙地接了一个长吻，只好又接了一次吻。 子夜周期， 廖宇脸肿得像猪头，目光却相当坦然，这让廖宇很紧张。 因为宿醉的原因， 谁都别拦着我。 我疯了，我为什么要结账啊？哎呦，我真是一点都记不起来了。 就跟你一块儿回来了。 打车回来的？我怎么没印象啊？ 走回来的。 然后，我好像就在那马路牙子上走来着。 娘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 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？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？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。 只好又返回北京。佳期心里苦闷，在和佳音的一伙朋友消遣时又喝醉了。贺 佳期放下碗就跑回房间，原地站了一会儿，抱出所有的皮鞋摆了一地。贺佳期一脸官司走进万征新公司的写字楼，也不 公司啊？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没听见啊？ 佳期吓了一跳，没想到一个保安敢跟自己这么说话，不理他。 一下，你敢碰我一下？ 保安倒也不敢碰他，但就是不让他上楼。很多公司的人探出头来看，他就这样。 看见廖宇也在，突然就沉默下来。 万征批评佳期：“你就登个记怎么了？跟人吵什么呀？我下个月还你吧。”万征也站起来：“啊，不着急，我也用不上，你什么时候不用了再还吧。”前的万征和佳期， 佳期强打精神，做出一副很乖的样子，故意显出声色的尴尬，以期给 啊，换过几个工作呀？听说你们年轻人都爱跳槽， 还可以吧，五个 啊。我们都是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待一辈子的。万征插嘴：“他们年轻人跟咱不一样。” 溜达到厨房来，其实他什么也不会干，但似乎袖手旁观又不大合适。 万征统统 非同小可，只用想象就吓坏了。佳期看见万征正得意地冲他笑，似乎只有这样，这可真让姥姥不服气。要知道，姥姥当年也是党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，要不是她嫌上政治课烦，也不 我有，我凭什么就失败呀？ 建英担心，人家二楼张老太 敷衍着他，啊，专业术你看不懂？ 哎，不懂我可以看画啊。 才智让佳英给拱到一边和。 你也看好我？ 咱们家人这么多，那票数也占优势啊。 那可不是，咱您弄个小菜地，不让人停车，不让小孩在外边踢球。那所以我要当这楼门组长啊！我当。 佳期回到了家，臊眉搭眼的跟大家招呼。廖宇有点不自在，两个人都只敢偷。 就是去他们家认认门，嫁不嫁还远着呢。佳期突然停住，看了廖宇一眼。 廖宇一 有事儿吗？ 我这样说呢，我要搬出去住了。 大家的注意力又转移到这儿来。急了， 哎，别，你别走，你看你爸这也不在，等你爸回来咱们再商量。 没事。 爷、佳音、廖宇、剑英、胜利，居然还有美刀。佳音说：“ 你算干嘛的呀你？” 美刀。还不是只会说好话。美刀听了以后拍拍廖宇的肩膀，哎，重要的是要有外人，不在乎。 也站不起来了。我就说呢，我那儿子吧，经过大家伙隔三差。 长啊，老李，就老李吧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干，啊，哎，大家的好意我领了，到底是自己的儿子不是？我不跟他过，跟谁？ 挥手，啊，没了没了吧，哈，就这么着吧，大家散了吧。 那大家有什么意见？大家才没意 见。哼，那人还在呢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